时候流眼泪，没有人问我心与肺啊，说心与肺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关心谁会关心谁？谁会关心谁？ 在最近的未来，听着我花上开，我们的期待，听话中的新世界存在，你是最远的苍茫，不知所有黑暗，你这头叛乱，万物碎乱，闪耀着时代，再定义下个时代。是面冷静，我更要眼神反映各种华丽，一时的小决心，永恒的不确定，每朵花要遇见绝版的美丽，携手先进爱若是一碎冰，碰撞变形也要构成风景，对齐接近是画你我的身影，我太激情的未来，